家好，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我们这一集呢叫曝光捉影，我们想捕捉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想捕捉电影。我们想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下电影。我们会发现其实哲学和电影有一种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会用一种哲学的角度去阅读下电影，看入面有什么哲学的理论。今天呢，我们就想同大家探讨一下怎样用一个哲学的角度去看电影。咁首先咧，我又想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嘉賓先。咁當然第一位要介紹嘅就係我嘅拍檔朱文啦。咁如果大家有睇開我哋呢個節目，就知道其實朱文好簡單嘅啫，兩個字出色。咁我哋陣間就會知道佢有幾咁出色嘅。 咁個頭係嘛？ 咁之後咧，我哋要介紹嘅就係康廷。咁康廷其實就係對呢個美術啦，同埋呢個美學啦，同埋呢個藝術都有啲研究，而且非常之有興趣。咁對電影都好有興趣啦，好有研究啦，亦都。咁我哋今日咧就希望可以提供一啲觀點俾我哋啊。咁最後要介紹嘅咧就係黃修平導演。咁我諗其實大家都認識嘅，就因為啊導演近期呢幾年拍嘅兩套電影都非常之出名啦，例如《狂舞派》啦，同埋呢個《那天我們會飛》啦。咁同埋我知道就係黃修平導演其實都有喺學校度教書嘅，教電影嘅。咁所以就非常之適合上嚟同我哋一齊討論下電影係啲乜嘢。咁我哋一開始其實熱下身先啦，就係想問一下，因為咧我哋啱啱就講到喂電影同埋哲學咧有一啲好密切嘅關係。我想問一下，即係咁多位啦，就係、是、喂，其實對你嚟講，你會睇到呢種關係係點嘅咧？即係例如，你會唔會喺某一啲電影入面睇到啲咩哲學特別對你印象深刻嘅咁樣？咁我想問一下啊導演先啦，即係係咯。 即係其實我作為一個拍戲人，我比較少即係用哲學嘅角度去睇電影。其實 okay, 雖然我自己即係以前讀書啊都有讀過類似，因為作為我覺得我作為中意電影，應該試下從唔同嘅角度都去睇下電影。我都試過睇下嗰啲好解構電影啊，或者後現代主義點樣講電影嗰啲，但其實我自己對於嗰樣嘢其實不太有興趣，老實講嚇。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哲學同電影有啲咩關係，我都諗咗一陣。咦？但係其實我又揾到一個其實對我都幾重要嘅位嚇，我好中意小津安二郎嘅戲嘅。我喺小津安二郎嘅戲入邊，我就好強烈地感受到禪啊嚇。咁禪就一個東方嘅哲學啦嚇。所謂咩係禪咧？即係有啲我諗講啲最基礎嗰啲嘢啦。我無謂班門弄斧啊，即係 即係我講 啊，就係啲大家可能。參加個禪時下或者禪修班啊，係啦，話俾你聽，行路又係禪啊，食飯又係禪啊，係咪？總之什麼嘢都係一種禪啦嚇。咁所以你睇到小津嘅戲咧，其實佢就係透過一種電影嘅形式，佢好獨特嘅風格，佢就係所有嘢都係 frame 得好好嘅，係嘛？就係咧，哇！每個人做嘅動作都係學喺我，學喺我嚇。話俾你聽，生活嘅每一樣嘢咧，好多呢啲細節咧。佢都濃而重之，好嚴，好莊嚴地去拍攝每一樣生活上面嘅，或者一個茶壺、一個水壺嚇。咁呢啲係生活上嘅質感嘅嘢啦。或者佢嘅戲入邊嗰個電影嘅命題啊，佢講即係其實就講人生啦，係咪？講倫理嘅嘢嚇，就係話俾你聽，你接受就係咁啊。人生就係咁自私嘅，人就係咁自私嘅嚇。父母係會離去嘅嚇。啲仔女係要嫁出去嘅嚇，到最後就係一種都係一種開懷嘅接受嚇。咁我覺得從佢嘅戲入邊，我睇到一種幾強烈嘅禪味， 即係又到處都係修行咁樣，好多生活嘅細節，佢好認真咁描繪佢咁。咁我諗呢個都係其實就係阿全想知嘅其中一啲嘢咯，就係原來其實電影入邊其實可以表達好多哲理或者哲學嘅一啲諗法出嚟。咁我諗小津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或者講下一啲好 typical， 我諗大家都會聽過嚟 Matrix 咁樣，即係好多人就覺得話好哲學嘅，咁點解咧？就因為 Matrix 就會帶出一啲關於懷疑論嘅問題嘅，就係、是、你其實可能係俾人控制咗嘅，你只不過咧你記到個杯啊，食到嘅嘢，即係嗰個光頭嗰個肥佬，切嗰牛扒，佢話我就係要嗰個 sensory 嗰個刺激嘅啫，咁所以其實就帶出一個懷疑論嘅問題，就係、是、究竟我哋知道啲咩？我哋係咪真係活喺真實入面咧？咁樣，咁我諗呢啲就係電影入面嘅哲學嘅一啲好 typical 嘅例子咯。 即係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講，就係有時我哋即係講哲學同埋電影之間嘅關係咧，通常好似強調嗰個就係我哋喺電影入面睇到一啲哲學，就好似啱啱導演啊同埋朱文咁講啦，即係可能導演就睇到小津安二郎入面嘅禪味，咁可能跟住你又睇到Matrix 入面嘅嗰種懷疑論啦。咁但係其實我哋 仲有另一種睇法噶嘛，即係與哲學同埋電影嘅關係，就係我哋可以講咧，電影嘅哲學啊，啱啱嗰就係哲學在電影當中，依家就係講電影嘅哲學。咁咩意思？好似喂有啲唔同嘅個意思就係、其實想講嘅就係好似話我哋用一個哲學嘅角度去諗下啊，電影係咩嚟嘅咧？電影點樣睇咧？點樣閱讀一個電影？點樣詮釋一個電影？有冇客觀嘅詮釋咧？點樣可以批評到呢個電影係好定唔好咧？咁呢個就係我哋會想講嘅電影哲學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度就想做一個區分，就係喂，其實我哋就唔係想今日我哋呢一集就唔係想講話喺電影入面睇到啲咩哲學，我哋想講電影嘅哲學，就係、是、反省一下電影本質咁樣啦。 咁如果用英文嚟表述會清楚啲嘅，即係頭先嗰種係 philosophy in film， 即係電影入面有啲咩哲學，揾一啲嘢出嚟，揾到懷疑論，揾到禪。但我哋可能今集想探到一個 of philosophy of film， 即係電影呢樣嘢嘅哲學，嚟電影係咩嚟㗎啦？嚟電影點樣分好壞啦？我哋點樣詮釋電影？咁我諗呢個就係我哋呢集第一個要好重要嘅區分咯，係啦。 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即係通常我哋講嘅係前者，就係講喺電影入面睇到啲咩 啫。好多人都會即刻諗起電影同哲學，就諗起我哋頭先講嗰啲咯。係反而嗰啲咧，就我哋今集未必想探討嘅咁咯。 因為就會變咗講嗰套電影， 就討論懷疑論咯。其實唔係講緊電影，講禪咯，就未必講緊小津咁樣。 係啊，咁不如我哋就講下到底電影係啲咩咧？ 一個最大嘅 topic 咯。 電影係啲咩？即係電影嘅本質係 啲咩？ 或者問一下導演先啦，問一下導演，即係對於你個人嚟講啦，電影其實你會覺得係啲咩嚟嘅咧？ 都其實可以好多答案 嘅。如果你第一個諗起咧，即係一個細路問你，我冇睇過戲㗎。因為導演電影 係 咩嚟？ 因為點解會咁問？就因為你可以話一個專業嘅人士啦，你做呢樣嘢嘅，即係可能我會覺得你本身自己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點樣先為之一套電影咧？電影係咩嚟嘅？喺你心目中。 先講一個 generic 啲嘅答案先啦。 我哋都 係。我覺得電影就係一個方法啦，去表達我嘅思想同感情。俾世界人嘅睇咁啊！如果再講具體少少，呢個方法嘅特別之處，其實就係佢可以將好多嘢重組啊！佢可以將我哋嘅冇乜意思嘅生活，即係一個人每日佢發生嘅嘢或者佢一個月入面發生嘅嘢，一段時間發生嘅嘢，其實往往未必有咁多故事嘅，佢自己未必會覺得係咁嘅。咁但係電影就係要揾 meaning 啊嘛，即係做創作嘅人就係要 創造啲嘢， 即係可能我都係比較人民主義啲啦，即係嚇，所以就係、是、我哋點樣可以喺人生入面發生嘅唔同嘢嘅片段當中，我哋去揾到啲 meaning，有啲去寫戲，有啲可能唔使講嘅嚇，食飯、行路、去廁所可能唔使講嘅嚇，但係佢發生嘅某啲事，家庭嘅某啲事，工作上嘅某啲事。組合埋一齊，原來係可以揾到一啲意思，揾到一啲做人嘅意思出嚟。我諗呢個就係一種即係透過重組嘅方式，去令到看似好可能冇乜意義嘅人生變得有意義咯。然後話俾人聽。 你呢個講法我幾喜歡喎。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電影就即係話，可能咧我哋嘅現實世界啦、人生啦，其實就唔知做乜，營營役役咁樣嘅。咁咧，藝術有一個 function 嘅。就是賦予意義，即係咧，我睇完你拍嘅戲，譬如咁樣啦，跟住就原來我嘅生活嘅片段咧，喺你套戲度，我就睇得出，原來係有呢啲意思嘅喎。好似頭先你講，小津可能都係做咗呢一樣嘢啦，即係只不過係個阿媽翻去東京嗰度揾自己啲仔女，咁其實係一啲好平常嘅嘢嚟嘅。咁我哋可能冇諗過啦，但係原來咧。通過講故事，通過用電影講故事，然後咧就可以帶出個 meaning， 咁就令我哋了解多自己多咗，會唔會係咁樣？即係咯， 係，即係原來自己做緊嘅嘢意義可以變到咁有意義咯。即係原來我食過飯以嚟，只不過係一點一點嚟嘅啫。但係原來有個好叻嘅藝術家就係導演，佢將呢啲點串埋一齊，令到我哋。喺睇翻個點嘅時候就唔同嘅睇法，就原來係一個可以有意義嘅故仔。 如果係咁，可唔可以咁樣講咧？你嘅睇法就似乎係電影其實係教翻我哋睇翻我哋嘅人生， 可以咁講，係揾到一啲角度。即係有陣時候我覺得點解電影或者泛指好多嘅藝術創作，對於我嚟講咧，即係俾到我一啲希望嘅。 咁樣講好似好空泛啦，佢又唔會改，佢又唔會令到世界和平嘅。但係點解會有一種希望嘅感覺咧？就係一種興奮嘅感覺，即係我哋活喺呢個生活入邊，即係我哋日日都係咁活噶啦，係咪？即係你個頭今日染咗紫色，即係我哋已經染髮或者剪頭髮呢樣嘢，已經係喺 好平常啊，習以為 我哋應該係習慣曬噶啦。但係竟然我記得我大概半年前，我有一日我睇雜誌，我見到有一種好新穎嘅剪頭髮嘅方法，佢係既有一種好特別嘅 layer， 又配合埋染髮嘅。我而家講唔出，即係我就覺得其實藝術或者電影都係嚇，點解我哋嘅人生已經咁？人類咁耐歷史嚇，點解仍然都仲可以有一啲好有趣味嘅嘢喺電影入邊可以發掘到出嚟，而覺得係正嘅咧？ 咁其實可以加多個，除咗令到本來嗰啲細節變得有意義之外，會令到個細節係靚嘅，即係 美化咗啊！ 即係原來剃個須咧，即係阿飛正傳咁，原來可以咁型咁靚嘅。原來我其實做緊嘅唔係一樣，即係我都係咁。 其實底衫底褲跳舞 只不過係張國榮靚啦。如果 咁都睇人嘅， 原來可以拍到啲嘢咁靚嘅，就令到我哋睇翻自己做緊嘅時候會有一個希望嘅感覺咯。係啊，就係唔再係沉悶冇意同埋混。而是变得好靚有意咁。 但佢希望会唔会假 的？但係我都想问呢一样嘢，就係我哋人生就唔係咁嘛，即係我哋人生就係好闷㗎嘛，就係好唔靚㗎嘛。但我哋就用电影去令到佢好靚啦，跟住又令到好有意思啦。即係会唔会反而其实虚假囉，反而就做咗种假象俾我哋逃离现实。 呢个諗法令我諗起一啲文化研究嗰啲批评，就係嗰啲电视劇嗰啲 melodrama， 就係做緊啲咩事呢？就係、是哎，我每一日工作咁辛苦，咁冇意義，跟住呢返到屋企已經好攰呀，咁攤喺度個腦都唔想喐㗎啦。咁唯一可以睇嘅呢就係嗰啲唔係好使用腦嘅嗰啲電視劇。跟住呢嗰啲件電視劇嘅作用係咩呢？就係、是、安慰返你。即係呢你其實生活上面好多不滿嘅。但呢喺個電視劇入面呢嗰啲不滿呢佢呢就幫你消解咗。譬如你上班嘅時候嗰啲挫敗啊，跟住呢佢就整個奸角做你上司嘅喺嗰度，然後呢邪不能勝正嘅咁樣。跟住呢就安慰咗你。 似乎康廷嘅講法就係、是、電影好似一種維穩機器咁樣。 會唔會咁係 囉。令到我哋更加麻醉我哋嘅生活啦。咁因為時間關係，我哋留返下一節再討論呢一點。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啱啱喺嗰個第一節嘅尾度咧，我哋就講到咧，電影好似製造緊啲幻象，咁係愛嚟維穩嘅，去麻醉我哋嘅生活。咁咧啱啱阿導演咧就會話有啲回應，咁我哋就交個時間俾黃飛鴻導演先。 係啊，即係其實呢個都我諗，即係都係電影人嘅一啲掙扎啦。其實即係嚇咁究竟拍嘅嘢有陣時我哋都好鍾意拍啲好啲嘅嘢啦，某啲導演啦，咁啊，咁正如我諗我哋現實嘅世界都冇咁多張曼玉或者林嘉欣或者桂麟美， 我麻醉咗俾 好多好多我哋啦， 我以為我係 好多朱文啊，好多我啊， 我哋啲阿媽都冇爆起症啊，或者冇咁多葉德嫻係嘛，即係所以你睇下你滲入到幾廣嘅層次去講，究竟電影係咪做一個幻象嚇？咁啊，講到呢度，我一定要提一套戲啊！呢套就係關於電影嘅電影，就係、是、杜魯福嘅《戲中戲》嚇。佢基本上咧，佢就係寫給電影的情書，唔係好理性嘅嚇。佢基本上就係講拍電影咧，就係、是、一個大家都好中意電影嚇，互相合作嚇。入邊有一個情節咧，就係、是、個男主角咧，佢失戀啊嚇，所以佢發脾氣，即係。演戲嘅人，演員都係性情中人，所以佢喺失戀就發脾氣，我唔拍啦嚇，閂埋自己房門。咁杜魯福喺套戲入邊咧，杜魯福係夫子自導嘅，佢自己喺套戲入邊做翻導演呢個角色，就走去敲佢門同佢講，佢話你拍埋場戲啦，即係電影好似我同你呢啲人咧，一定要有電影先可以生存嘅。喺電影嘅世界咧，冇塞車，你要去嗰個地方咧，自然就唔會塞車噶啦嚇。電影係假嘅，但我哋一定要電影。電影就好像一個行駛在黑夜的列車一樣。 咁即係其實杜魯福就承認了電影是幻象，製造幻象虛構嘅。 冇錯，所以佢個 friend 高達都插佢啦。 即係所以似乎就係冇問題啊！即係我哋就需要一種咁樣嘅幻象，即係所以個導演先會同個演員講話：，喂，我同你都需要電影，就可能因為冇問題㗎，咁咪食麻醉藥啫嘛，當咁有時人類就需要即係從生活度逃離一下。 我哋應該會俾人鬧啊！但係我諗幻象都會有高有低啊，嚇，即係有一啲好低層次嘅，即係就咁塞啲糖俾你食，唔使用腦嚇。咁有一啲事實上，如果我咁樣講咧，如果呢一個電影，或者我對世界投射一種渴望，係嘛？佢真係安慰到你，或者會提升到你。咁我覺得一個人有呢一種嘅渴望，咁都係真實噶嘛？係咪？ 即係希望唔一定係假噶嘛？係啊。 即係我哋啱啱講咗好耐，就係講咗喂，電影係一種講故仔嘅方式啦。咁又話喂，可能呢種講故仔係講啲假象出嚟，但係我哋就話唔緊要嘅。我想翻翻有啲再根本啲嘅問題再問，因為其實呢度咧已經比較推進得遠咗。因為我哋會知道，我哋有時要涉及電影嘅本質係咩啦，電影係啲咩，我哋可能更經於本地應該要問下喂，電影呢種藝術媒介本身係一種點樣嘅藝術媒介？ 甚至有啲人覺得未必係藝術， 甚至有啲人覺得未必係藝術媒介。我又想問下康庭，你覺得即電影有咩咁特別咧？呢樣嘢 咁我唔講我自己立場先啦。 好啊， 我講一個叫做 Roger Scruton 嘅學者，佢咧就講電影嘅本質係啲咩嚟嘅。咁咧佢就正正同頭先阿黃導演個嗰個講法就係正正相反嘅。不過咧，佢就從電影嗰個器材入手，從個科技入手。佢話咧，電影嘅本質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就講緊攝影機嘅本質。攝影機嘅本質咧就係我哋今集個名咯，曝光捉影，正正咧就係記錄光與影，就係佢係現實上佢鏡頭前面有啲乜嘢經過，有啲咩光同影發生咗，佢就如如地將佢拍低佢咁樣。咁其實係影相機嘅時間版咯，即係嗰個係啦，攝錄機就影相機。 即係電影就好多幅相擺埋一齊， 就咁樣擺埋一齊。咁咧佢。然後佢就憑住攝影機嘅呢一個特點咧，佢推進一步，佢就話由於攝影機係咁樣，所以咧攝影機咧係不能夠做藝術嘅，本質上係好反我哋今時今日嘅常識啦。即係佢個立場就係點解佢會咁樣講咧？佢話嗱，因為攝影機咧就好，只不過係記錄嘅儀器嚟嘅啫，所以咧佢只不過係前面有啲乜，佢咪記錄低啲乜咯，係冇人為嘅創作成分喺入面嘅。用個比喻嚟講就係、是、其實好似影印機咁啫嘛。影印機就係你擠一啲乜嘢上去，佢咪出翻啲乜嘢出嚟咯。呢部影印機咧係做唔到藝術品嘅咁樣。 我覺得呢種好似好違反我哋依家嘅理解，但係又好似有某程度嘅合理，即係因為好似你諗下，如果我哋拍電影就好似閉路電視咁錄低曬嗰度發生啲咩，咁我哋唔會話係藝術噶嘛。 佢仲有個 point 嘅，但係佢就算係。佢講呢個理論嗰陣時候咧，都有人覺得，甚至乎大眾啊，都覺得電影其實好明顯做到藝術啦，點會做唔到？佢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電影呢個媒介或者係攝影機呢一樣嘢係做唔到藝術。佢做咗件咩事令你誤解佢做到藝術咧？其實就係佢拍低咗件藝術品，即係咧，譬如我哋做一個 drama 出嚟。 個 drama 就係 啦，個 drama 就係， 但 印 咗出嚟， 然後咧佢只不過錄咗個 drama 啫嘛，咁樣就正如咧，你擠一幅名畫落個影印機度，咁你就印咗幅嗰幅名畫係藝術，唔係個影印機印出嚟嗰張紙係藝術，咁樣嘅佢就有呢個睇法，所以咧佢嘅諗法就係、是、礙於呢一個科技，其實做唔到藝術品嘅攝影機。咁樣咁想問下導演，你覺得點樣？咦，竟然有人 你覺得 而家就諗啲咁嘅嘢， 冇乜感覺啊！對呢個説法，即 係唔介意， 因為有少少好似喺度捉緊一啲字面嘅嘢。個攝影機唔係做緊藝術，但係佢係記錄緊一啲藝術作品。咁其實即係我諗，譬如導演都有好多唔同嘅風格，有啲就係一定要發揮個電影嘅 grammar， 有啲其實唔緊要嘅，我咪就係記錄咯。咁、那、嗰個都係我嘅創造嚟㗎嘛，我咪就係用我嘅框嚟到攞住呢一個部分囉。咁係咪因為咁樣而就話電影唔係藝術，定係話個攝影機唔係藝術呢？即係我有少少捉唔到嗰個重點 喺 邊度。 佢個 point 就係話攝影機呢一個器具係唔可以做到藝術品出嚟，畫筆係可以。 攝影機是不可以，他認為相機都不得的，所以即係同一個道理。不過其實我覺得你已經回應 了頭先一開始第一節講嘅，就好重強調重組嗰個部分。 冇錯， 我諗就係例如電影是剪接咯，仲係呢個好緊要啦，即係唔係即係如地記錄曬所有嘢，佢係經過重組啊。呢個重組就係個人為嘅空間喺入邊，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回應 Scooton 嘅方法咯。 即甚至乎你用鏡頭都係啦，即係我覺得嚴格嚟講咧。影印機都做到藝術品嘅，其實係係咯，即係你用乜嘢角度去影嗰嚿嘢咧？呢個其實都係要我哋去選擇噶嘛。所以佢話，只不過係將鏡頭面前嘅嘢重組一次就錯咯，因為其實中間已經牽涉到人為嘅創作，即係佢係啱嘅。有一部分就係呢部機嘅性質係咁樣，但係咧，我哋點樣用呢部機咧，永遠都多過嗰部機能夠做嘅嘢本身嘅。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啦，就好似導演 講，即係所以似乎你哋即係你同朱文嘅講法就好強調人嗰個介入啊，即係一定要有人嘅介入。即係例如我點樣，就算攝影機我點樣影嗰張紙，如果呢一個介入有我嘅參與咧，呢個已經係一種藝術。 因為我覺得有幾樣嘢嘅，第一樣嘢係佢揀咩嚟影咧，本身已經係 selective 嘅，你冇人影曬所有嘢，你揀咩嚟影。第二你用咩角度影，第三就係剪接。而呢三樣嘢係電影好重要嘅，都係人為嘅，而且係創造嘅，所以係藝術咯。 即係所以佢就唔係只係話影緊嗰度發生咗啲咩事，係因為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好似閉路電視咁影緊咁，可能我哋都覺得未必係藝術啦。但係唔係喎，依家電影就係好多剪接嘅喎，即係我會 cut 咗呢個 shot 接第二個 shot， 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咁樣比較似係一個藝術作品。但我又想再問下，因為其實你諗下就係好多時咧，我哋想區分。或者理解一樣嘢，我哋會想透過佢同埋其他嘢嘅區分去理解佢嘅。咁我就想問一下，因為呢啲嘢，即係嗱，啱啱導演都講過啦，就係、是、電影係咩啊？就係、是、組織唔同嘅故事， 跟住都係好講故仔啦。 係啦，但係我發即係我哋 好多嘢都可以講故仔。係 啦，好多即係好多作品都係㗎，或者文學又係啦， 小説 係啦 ，drama 都係啦，畫就未必係啦，音樂都可能未必係，但係。小說同埋 drama 似乎就好 似啦， 嗰個故事， 甚至乎漫畫都好似電影啦。 我就想問電影，例如可能首先同小說先啦，或者 drama 都得啦。就有咩分別咧？ 我係咯，我諗你個問題就係，冇咗電影得唔得咧？我哋究竟有冇損失咧？即係會唔會係其實我哋咪有小說咯，我哋咪有 drama 咯，我哋有漫畫咯，唔使電影㗎咁樣。 因為導演你覺得點咧？係啊，即係突然間又逼勾電影呢種藝術模式。 呢個都係我以前成日都諗嘅。其實到而家我暫時嘅答案，我覺得冇乜嘢話係一定係電影先做到，第二啲嘢做唔到嘅。係強弱嘅問題咯。是個效果嗰個問題咯，同埋喺呢個社會上邊嗰個流傳嗰個方法嘅問題咯，即係譬如我覺得電影最獨特之處就係在於其實就是兩樣嘢啦，我覺得就係場面調度，場面調度呢一個咁樣嘅藝術形式係唯有電影先至獨有嘅啫，場面調度嘅意思即係話喺鏡頭前面嘅。一個 shot 入面嘅所有嘢嘅安排，通常大家嘅理解就係嗰啲即係好有鏡頭運動啊，影完呢個人佢講嘢嘅時候就發過去啊，跟住第三個人咧背景就出現咧，個鏡頭又跟住佢，呢種就係我哋一般講場面調度嘅處理啦。 但會唔會文學都做到類似嘅咧？ 冇錯啦，所以其實有陣時我哋睇文學睇啲小說，我哋哇睇哇好有電影感，我哋覺得睇得好似即係咧。即係歷歷在目咁樣樣嚇， 親歷其境， 哇！好似真係睇緊個電影咁。佢寫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咁，其實已經係個剪接嚟， 即係好有形象。 係啊，咁所以其實 係， 其實我覺得入面核心嘅效果咧，係冇話一定要電影先做到。我頭先講電影有兩嘢喺技巧上係佢獨有，第一就係、是場面調度，第二就係所謂剪接，即係蒙太奇啦，就呢兩樣。咁但係如果你即係探討深入啲入面嗰個效果，其實寫詩、漫畫或者頭先講嘅小說，其實好多時都可以重組翻呢一即係重塑翻呢一種類似嘅效果出嚟嘅。 因為講起就係好似係咯，就係呢兩種技術咧，好似其實好多作品都即係好多藝術作品都做到啊，即係例如文學又得啦，跟住 drama 都好似得嘅喎。咁就好似變咗就係可能會唔會好似康廷咁講，就係冇一種獨特性嘅電影，可能冇咗未必有損失嘅。 只不過問題啫，可能係啊，我就有啲唔同嘅，同導演同黃導演有啲唔同嘅。咁我立場就係、 佢哋都係兩種唔同嘅媒介，係有分別嘅，係有啲唔可以取代嘅地方嘅、嗯。即係係咁依舉啲例子，即係譬如小説同電影有乜分別呢？咁大家都係講故仔，而且有好多小説都拍成電影啦、嗯，甚至乎有啲可以拍咗電影先，然後先再出翻小説啦、嗯。咦？是不是 equivalent 的呢那兩樣東西如果是的話我不是看了一樣就可以說我看了第二樣是不是其實個經驗是完全兩回事的 我覺得、mm-hmm.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在哪裡呢就是小說呢你總是通過、語言來去接收那個想像的世界、mm-hmm. 就是呢、你是有把聲音就是用文學來講就 有一個 voice 去講給你聽如果用文學來講就有一個敘事者去講給你聽但是呢、電影就不是了電影呢是一個視覺的媒介嗯、我哋係自己去睇嘅，呢一個係令到佢哋兩樣嘢係好唔同噶。其中一樣我覺得好唔同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係文學係敘事者嘅話咧，你係要跟住佢寫嘅嘢，佢係過由個敘事者過濾過，咁樣用佢嘅語言過濾過，然後咧你先至。康 平似乎就覺得即係電影同埋小説最大嘅分別係一個係用文字啦，而另一個就係一種圖像嘅媒介。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繼續討論。欢迎回到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啱啱康庭就讲到电影同埋小说之间个分别，咁我就继续俾翻个时间继续讲先。 系，咁头先就讲到啦，小说系用语言作为媒介，我哋就系通过语言嚟去接收嗰个内容嘅，去接触个想象世界。但系电影就唔同，电影系用视觉噶。咁会有咩分别呢？个分别其实我觉得都几大嘅。其实最简单咁讲就系电影嗰个资讯量咧系爆棚嘅。即系譬如你谂下，如果我睇个小说，佢描述一间房间，佢其实你可以无限次描述一间房间噶嘛。你可以永远加长落去描述噶嘛。但系咧你电影就唔同啦。电影就一 shot 拍落去，跟住咧，如果我睇一本小说嘅时候，佢冇提及有几多个杯。我就唔知有幾多個杯噶啦喎，喺嗰個幻想世界究竟有幾多個杯咧，係冇人知嘅呢樣嘢。但係咧，電影就唔同喎，電影佢影咗落去嘅話咧，其實我就可以睇。咁咧，觀眾嚟講咧，就係佢甚至乎可以揀嘢嚟睇，尤其是你 wide shot， 然後景深好深嘅嗰啲鏡頭咧，即係可能唔興啦依家。但係呢一種鏡頭就特別係令得到嗰啲觀眾咧，可以自己選擇揀嘢睇，係其實佢擁有嘅資訊係好多嘅。尤其是依家咧興 YouTube 之後咧，有好多人咧就重睇嗰啲經典電影，就喺度挖翻啲嘢出嚟。啊，原來呢度有呢一樣嘢嘅，嗰度有嗰樣嘢。 彩蛋啊！ 係啦，呢啲係小説做唔到嘅。小説就係嗰只字有描述，你就有描述。佢好似咧一個人撳住你個頭，令到嗰邊你一定要睇呢、這個，一定要睇嗰個。咁呢個係程度上有好大 分別。但係呢度我會覺得嗱，呢度我有保留啦。呢度後屘我哋再拗。但我想翻翻第一個 point 就係視覺同埋文字嗰、那個，就係、是、其實小説同埋電影都係故仔嚟嘅。第一個係文字版嘅故仔，一個係視覺聲音版嘅故仔。咁我覺得呢度可以再 develop 一個深啲嘅分別嘅，就係、是、我覺得點解我哋會覺得電影係符合現實多啲嘅？我會話，即、就、係、是、又翻翻頭先幻象啦。就係、是、我覺得小説無論寫到幾真實咧，都同個現實咧係隔區隔嘅。就係、是、電影咧先係透明啲嘅，用啲哲學啲術語，佢哋叫做 transparent。點解呢？係因為佢哋會話個世界個結構咧，都唔係文字嘅。個世界結構都係影像同埋聲音。細個結構唔係文字。咁佢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說明呢樣嘢啦，就係、是、你睇到兩張好似嘅相，個人好似啊，跟住你覺得分唔到。咁其實係點解？係因為嗰個人本身，嗰兩個人本身好似啊嘛。但係調翻轉咧，兩個好似嘅字咧。例如 horse 同埋 house 咁樣咯，我世界成唔識分，係因為佢字好似啫，唔係因為 你有問題，好似 可能我問，但係唔係因為間屋同埋只馬好似啊嘛，所以呢一點咧就證明咗一樣嘢，就係、是、個世界結構本身咧都係視覺同埋聽覺嘅，而用視覺嚟聽覺講故仔咧就會貼近個 reality 多啲，小説咧永遠都隔住一層。 我唔會話呢個世界結構咯，我會話我哋 perception 嘅結構咯， 係咯， 呢個就好重要。不過咁樣嘅話咧，就會再引多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咁如果嗰啲都係用視覺同埋聽覺嚟講嘅故仔，係咪就係電影咧？咁我諗成日一諗就係 drama 咯，係，即係你會唔會覺得 電影和 drama 你點樣嚟？你點解你揀做電影不做 drama 咧？有咩？ 哦，即係劇場 係劇場， 即係好似啊兩樣嘢，好似 都係用 即係都用視覺去傳遞一啲信息， 又係對仗啊，又會加音樂啊，又要打燈啊咁樣。 所以我中學都係喺未拍到戲之前，我都係 玩劇 社主席嚟嘅。 朱倫都係有玩過下嘅， 咁就。系嘛？點解啊？點解我會揀？ 電影有咩吸引你？ 因為 多啲 或者 勁啲咯， 勁啲咧？點樣勁啲咧？你咁樣有個價值判斷喎。 係係係程度嚟，對於我嚟講嚇，即係即咁以前中學嘅時代，我都有睇 drama 啦，咁啊，亦都有睇電影啦。咁啊，往往喺電影入邊感受到嘅，哇！嗰、那個感動嘅力量咧，嚇、啊，即係往往係。drama 唔係好俾到我啦，係喺嗰個嗰陣時，即係十幾歲嘅時候，我嘅感覺好直接嘅感覺就係咁樣樣啦，係啦。 但未必講到一啲本質嘅差異，即係可能一套 drama 唔係啊，因為其實 好係呢個反而調轉喎，因為好多人覺得 drama 同電影其中一個最大分別就係嗰個臨場感， 即場 live， 所以佢更加感染你。 冇錯， 但係就反而調翻轉覺得電影先感動到你。 或者用個例子就係你諗下，狂舞派變咗 drama 喺你面前跳，同埋你睇個電影嘅話， 可能覺得勁啲。 可能嗰個跳舞嗰個拉起條褲嗰下，我會更加哇 係咯。 如果眼前出現喎，而唔係透過熒光幕， 就好似即因為佢喺你面前啊嘛，大佬。活生生咁樣， 咁呢個都 你俾佢個氣氛感染到。 我都同意嘅，所以有好多，譬如有好多喜劇嘅例子咧，嚇係 drama 先 work， 一去到電影就唔 work 嘅。喺喜劇嘅例子都係咁樣樣嚇嚇，喺電影入邊咧，嗰啲即係譬如話喺 drama 咧，所以喺即係話劇場入邊咧，往往對於一啲。起承轉合啊，講故事嗰個結構啊，嗰個續航力啊，所謂講故事個續航力，往往個要求冇咁高嘅嚇，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體會啦嚇。尤其是一啲即係爆笑嘅劇場，係啦，佢可以散收收咧，但係觀眾唔係好介意嘅嚇。但係咧，原來咁樣嘅散收收擺喺電影度咧。又唔 work 嘅， 即係所以你直情覺得好似兩種藝術嚟嘅，因為直情拍嗰個方式都唔同啊，即係有個就冇咁需要續航嘅，有個就需要多啲。 喺我 啲當然都要有兩種咁樣， 但係 都 係強弱嘅問題咯。 我呢個又可以話一個定義，因為即係事實上有好多劇場都好需要講嗰個故事嘅結構嚇，即係純粹係我個人嘅經歷同埋一啲， 尤其是喜劇 啦嚇。我諗即係其實呢啲課本都講嘅，電影同即係。drama 最大的分別就是我諗就係嗰個鏡頭咯，因為電影有鏡頭嘛，可以在一個即係話俾你聽，我而家要睇幾近睇幾歪。 我好贊成啊！呢、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啦，最重要的分別就是個你睇舞台劇咧就冇所謂鏡頭嘅，你坐幾遠咪就係你個鏡頭咯，同埋佢都可以控制一下啲觀眾嘅 focus， 佢就會用咗燈光嘅，即係呢一個，佢用燈光嚟去draw人哋嘅 attention 嘅。咁電影都用燈光，但係嗰個用法可能就會有一啲唔同啦。但係咧加咗鏡頭就令到件事好唔同噶啦，你可以 close up， 你可以用角度。低角度啊，定高角度啊，就已經令到成件事唔同曬。所以咧，我以前細個睇舞台劇咧，有一個感覺嘅，哇乜咁誇張嘅啲戲，即係佢哋爆曬氣嘅。咁其實依家諗翻轉頭，其實好可以理解，因為佢哋冇 close up 啊，佢唔可以好平靜咁流一滴眼淚出嚟，啲觀眾睇唔到嘛，所以佢一定要用身體語言啦，同埋要好大聲咁講呢對白出嚟啊。咁呢個可能係佢嘅特色咯，就會變成係。 仲有剪接都 係。係啦，嗱，第二個差異就係剪接啦，咁樣。咁我哋有幅圖去講剪接呢一樣嘢嘅。咁咧剪接咧drama 就做唔到啦，咁樣。咁咧呢個咧有啲學者直頭話咧就係電影。嘅本質嚟，冇任何其他一個藝術咧係有呢一個技巧嘅，呢個技巧就叫剪接。咁我哋幅圖咧呢一個就係好經典嘅一個實驗啦，呢一個咁就係一個叫做富勒修啊嘅人做嘅剪接嘅實驗嚟嘅。咁呢個就叫富勒修效應。咁係做咩咧？佢咧就整咗三條短片。咁咧三條短片咧個特色之處咧就係佢其實係都係用咗同一個角色，同一。段 footage 嘅，咁就影住一個男人嘅正面啦，有一個表情啦，跟住咧，佢就將呢個表情咧就插落唔同嘅畫面上面。咁咧，譬如第一條片啦，就係影住佢個樣，然後影住一碟餸咁樣，或者一碗湯咁樣，然後再影翻佢。跟住咧，啲觀眾咧就自然 get 到咧，就係佢應該係肚餓啦。咁咧，第二個咧就影 就將呢佢個樣子就插落去一個死咗嘅細路仔個棺材嗰度。跟住咧，啲觀眾 get 到啲咩咧？就係佢傷心啦。咁第三個咧就插落一個性感美女嗰度，跟住啲觀眾 get 到佢啊，佢有慾望啦，係啦，又好好鹹濕。 但其實佢樣子一樣 的。係啊，其實成條片係 exactly 一模一樣噶嘛。咁咧呢個理論家就會咁樣講咯，就係話。觀眾咧，其實睇戲嘅時候好主動嘅，佢就會主動將嗰啲去接收到嘅資訊砌埋一齊，然後俾個 meaning 佢。咁咧，所以就好似導演上一頭咁講啦，其實就賦予緊 meaning 俾嗰啲畫面嘅。你通過點樣剪接， 點樣重組， 係啦，點樣重組，佢就獲得一個 meaning。呢一個咧，舞台劇啊， 係做 唔到嘅，即係呢一個。佢有啲過長嘅方法咯，但係你諗下。我哋睇電影嘅時候嘅剪接，你可以將一個超近鏡剪到一個超遠鏡嗰度喎。但係你加埋鏡頭同埋剪接嘅話咧，嗰、那個 variety 係好多，然後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包括節奏啦，即係呢啲係令到套戲又亦都唔同曬啦。你剪得幾碎，或者你個鏡頭幾耐都唔剪噶嘛？呢啲都係電影嘅。 我呢度就係想翻嚟講電影同小説個分別。第二個分別，第一個係文字同埋影像，第二個係話小説咧係 highly focusing 嘅。即係電影咧，就資訊量爆棚，你中意望啲乜就望乜。但我就係正正喺度咧，覺得其實電影就係因為有鏡頭，所以你唔係望乜都得嘅。而呢個就正正係同劇場嘅分別，就係咧有啲理論家咧，叫做普多夫金咁啦。佢覺得佢提出一個理論叫做 ideal observer 或者 invisible 嘅 observer 嘅 theory， 去理解鏡頭係啲乜。佢覺得咧鏡頭咧其實就係一個隱隻眼，但係嗰係 invisible 嘅觀察者去睇嗰個故仔。咁咧鏡頭嘅移動咧，其實就係嗰個唔存在嘅嗰個觀察者嘅隻眼嘅移動。咁剪接係啲咩啊？就係嗰個人嘅 shift of attention， 佢 focus 喺個杯度，再 focus 喺個燈度，係一個咁大嘅場面。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同劇場唔同咯，就係佢其實電影係可以透過剪接同埋鏡頭，因為有呢兩樣嘢會逼到你進入嗰個觀察者去睇嗰個故仔。但劇場咧反而就係 free 啲嘅。你就冇鏡頭，你睇咩都咧，就係唔睇個主角講嘢。佢打曬燈，我都係唔睇佢，我就係都睇後邊個 set。咁呢個就係電影會逼到你進入某個視點睇故仔咯。 呢個亦都係鏡頭嗰個 重要性咯， 重要性咯，係咯，咁樣。 但係我就喺度諗咧，即係啱啱你話好似背後個鏡頭背後有個人啊嘛。但我諗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會反對啦，即係因為喂，我哋點會即係我哋平時啲鏡頭點會好似個人咁啊？因為冇理由我哋可以喺個天有個人喺個天度睇嘢，即係有時啲鏡頭喺個天度影落嚟噶嘛，或者喺個地度咁樣唔知點樣影翻上。即 係或者依家嗰啲戲好勁噶嘛，即係將個鏡頭穿過個鎖匙窿，然後出翻嚟，然後又入翻去邊度？ 或者騎住只龍飛咁樣， 即係人又點樣穿過個鎖匙窿？ 所以呢派嘅理論就會褪一步嘅，所以就唔應該咁拍咯。所以佢就話咧，嗰、okay. 個 invisible 嘅 observer 咧，個鏡頭 can go anywhere， but it shouldn't。他們就會覺得要保留一定的現實感， 就真的好像一個人這樣看。 但當然就很多批評的，例如剛才講到小津那些戲是很難解釋的，因為小津最出名就是經常仰視， 少少的仰視， 經常問為什麼那個 observer 經常要趴在地上看東西，即好像很 distort 很古怪地理解。所以這種理論就怎麼說呢，就有很多批評，但都是一種 insight 讓我們理解劇場和電影的分別，就是剪接和鏡頭。 即可以就因為好似可以咁樣就講到，即係例如電影平時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就是、有剪接呢樣嘢先可以咁特別啊嘛，即係先可以 呢樣嘢取代唔到咯，所以 係啊，就係、但係會唔會？但係我又即係好似有時咧，有啲文學嘅作品又好似做得到呢樣嘢嘅，即係因為 唔同咯，即係到最後你嘅意思係佢可以過場啊嘛。 唔係，即係文學嘅作品，好似例如可以得閒寫下好近嘅嘢，又可以寫下好遠嘅嘢，可以 close up 咁樣。 所以佢哋嘅差異其實就係一個係 perceptual 嘅，一個 conceptual 嘅。 最終嗰個分別都喺翻文字同埋影像之間。 同埋睇小説同睇電影嘅經驗都極唔同， 完全唔同 啦。你睇《哈利波特》，你見到《哈利波特》四個字，你要幻想佢咩樣噶嘛？但你入戲院睇，佢喺度啦嘛。 咁樣我哋呢一節咧，其實就講咗電影啦，同埋小説啦。同埋呢個 drama 嘅分別，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哲學有偈傾。 欢迎翻到嚟第四节哲学有偈倾。咁啱啱咧，我哋讨论到电影同埋 drama 嘅分别啦。咁啱啱黄导演就有少少嘢想补充嘅，咁啊交个时间俾你啦。 系啊，系好有趣，忍唔住要补充啊。即系关于就系话，究竟系电影真啲啊，定系话舞台真啲，剧场真啲嗰样嘢吓？咁啊，头先就讲到，因为劇場入面發生嘢都係即時啦，現兜兜睇住啲人喺你面前做一啲嘢啦，咁啊覺得嗰個可能係更加真實，更加有震撼力啦。但係如果我自己直接，即係尤其是以前細個啲嘅時候睇劇場嗰種感覺，正正有陣時就係在於呢一種，卻擺到明係假嘅嚇。呢個舞台有張 sofa， 有張飯台喺度，都唔係真係聽嚟嘅嚇，都唔係聽嚟嘅呢個舞台嚟噶嘛。反而呢種現場感，反而就賦予咗一種假，即係。擺到明做俾你睇咁咁，但係電影咧，反而你隔咗牆，即係細個睇無線，你都唔知咩叫闖境啦。即係我講五歲四歲嘅時候嚇，咁你就唔知你咪啊一班人啊喺個廳嗰度食飯咯，咁所以呢個電影呢個抗旨隔咗牆嘅媒介咧，反而即係賦予咗一種即係好強嘅說服力嚇。有一個好有趣嘅例子，你問一啲可能即係三四歲或者四歲以下嘅小朋友，你問佢卡通片係咩嚟嘅，即係佢哋可能會。以為即係世界上某個國度有一啲人係橡筋 男美星啊！ 我以前細個都信有 超可以變超 西啊！ 等於芝麻街啫嘛！我諗我睇到四歲，我都以為真係哇有啲咁嘅公仔存在㗎！某個國家嘅人係呢個布公仔嚟㗎， 某個國家嘅某個種族。 但劇場就反而做唔到呢樣嘢，因為佢話到俾你聽，佢係個舞台嚟嘅。 係啊， 即係如果電其實頭先個 point 就係，如果你唔話俾你聽，你就咁睇一部戲，你唔知道其實係紀錄片定係一個所謂 fictional 嘅電影咯。咁呢個又是另一個有趣電影和劇場的分別。 我想我們說了這麼久，就是電影和 drama 小說的分別，不如是時候說一下怎樣為之一套好的電影，因為剛剛我們都叫做透過不同的區分理解了電影大概是什麼。但因為我知道你很喜歡《暴雨嬌陽》這套戲、我所以似乎你應該對什麼叫好電影有一些想法，我想問一下導演先，咩係一個好電影咧？對你嚟講， 其實心入邊都有個答案嘅，一直都，但好似看似好似講出嚟冇講咁。不過咧，因為幾個月前咧，我哋導演會咧就頒咗一個榮譽大獎俾許冠文先生。咁咧，許冠文咧又負責頒最佳電影。喺頒最佳電影嘅時候咧，佢講咗一啲説話。嗰、那個説話佢就話咩係最好電影咧？咁啊講咗嗰扎嘢咧，就啊同我一路諗嗰樣嘢咧。都好似咁，我而家咁講啦。咩係最好的電影咧？ 許冠文， 即係我覺得就係呢個世界有呢套戲存在，係好過冇呢套戲存在。 所以呢個 argument 好勁 呢個咧，呢個就係、是、我不嬲都係咁樣諗嘅。 呢、這個 許冠文俾我再潤色多少少，佢嗰個答案，佢係未即係靚過嚇。我就覺得未必一定係靚，但係總之係好過係啦。 但係嗰種好係咪就是因為睇咗啲人開心啲，或者啲人 係咯？咁點判斷一套戲值唔值得留低咧？ 咁呢個就 好似好難答喎，又 係嘛？呢、這個就去到更深嘅哲學問題係嘛？你哋先識答咩叫價值啊？ 即係我諗我哋都會同意，就有啲戲有好過冇啦，定係咁當然有啲戲就冇好過有啦， 有啦， 嘥死啦，最冇拍啦，哎呀咁樣。咁我唔知啊，朱文咧，例如你點睇咧？ 因為其實唔好講我點睇啦，即係我想順住翻頭先嗰啲討論嘅，就係、是、其實成日探討電影個真實感啊嘛，因為頭先講電影點解真實過小説噶嘛，其實因為個結構上同個世界嘅結構或者我哋感知個世界的結構是一樣嘅，所以佢真實。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就會覺得電影嘅本質咧就是要寫實嘅，所以有啲人。咁點解個本質又關我哋而家評價個高低事咧？呢、這個可以話係一個好一個古希臘哲學家 Aristotle 即係亞里士多德嘅一個諗法，就係覺得好多嘢咧。是要看下它的本質判斷它多好的。就是越好的東西就越能夠體現屬於那樣東西的本質就是好了。所以如果既然電影的本質是寫實的話，所以越寫實的電影呢就是越好的。我會覺得其實這個想法當然不是亞里士多德自己這樣說，就是一個引申。我會覺得我不是很難接受的，因為其實我們評價電影的時候很多時候說為什麼你不喜歡看啊，都咁假都唔寫實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平時講嘢寫實咧，都係其中一個元素去評價好壞嘅電影。但我自己覺得咧，我成日會話同啲身邊同人傾偈話啊，套戲好寫實，所以要睇。跟住我就會同佢講嚇，咁我點解要睇啊？ 我過生活咪得咯，即係如果佢係好長寫實咁，即係講緊我自己啫，咁我咪自己睇。同埋後屘會 develop 少少，就係覺得寫實都好咧，有啲係我哋留意唔到嘅。所以我畫一套好電影，其中我自己會覺得咧，就係寫實，但係佢寫啲我留意唔到嘅真實。 但 係 呢種講法似乎排除咗好多電影喎，即係例如 Star Wars 啊，跟住 所以話其中一個標準咯，我話。 我唔知道黃導演你會唔會都同意，因為即係可能你嘅電影好多時 都會唔會寫 都係某一種寫實啦。 你會好想做到你嘅電影寫實？ 即係《天我們會飛》，我哋就想 capture 一啲青春嘅片段， 或者用好多以前我哋集體回憶嘅元素去塑造翻嗰個年代。 如果我即係抽身咁樣講啦，講電影。寫實是不是一定要電影一定要有的一種素質呢？我又不能夠這樣說，因為即排除太多電影了，尤其是我早年我更加喜歡天馬行空，我喜歡魔幻寫實的東西，但是我事實上我現在近年的創作呢，我自己呢，我越來越會走向寫實，或者一種真實的感覺，或者就算我教書都好，我都引入即要他們做一個小的功課，是拍紀錄片，我就覺得香港人香港創作人呢，即是太過食腦，即是喜歡扭橋啊， 找些能力想 扭橋食腦，就往往忽略了即究竟我們的戲要些什麼先，我覺得首先因為事實上不同的戲有它不同追求的東西，要去達到不同的東西，事實上有很多戲擺到明就是講緊一些議題的嘛，講緊一些社會或者是人生的議題的嘛，如果是這樣的時候，你至少對這個議題應該有一些充分的理解咯， 即可能就是寫實反而更加能夠貼合到這些課題的要求，即人我想講人生，那就真的如如實實地寫回個人生出來了，但我就想問有沒有一件事其實叫寫實，因為你諗下就係我哋拍嗰陣時咧，其實我選擇用咩角度啦，我點樣 cut 啦，邊個 shot 見邊個 shot 啦，其實已經係我哋全部選擇過，即係你揀過曬，咁你點仲可以話你咁樣係反映緊個現實 咧？所以就睇你點樣拍咯。即頭先其實半節就好似講緊電影好重要係嘅鏡頭同埋剪接，將啲嘢重組。而家又好似有另一派覺得要寫實嘅，如果一剪就好似阿全話齋，就好似變到唔真實。咁我諗就係另一種拍電影的手法咯，可能會唔會？ 我補充兩句啦。我諗啲人會覺得咧，即係主張嗰個你嗰個立場，可能就係嗰啲所謂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咁樣，即係呢一種流派啦。佢哋可能會覺得，如果你要拍一啲幻想嘅嘢，即係咁，其實有好多嘢係比電影，尤其是佢哋嗰陣時嗰啲科技啦，未有 CG 呢啲嘢嘅時候啦，嚇係啦，佢。有其他媒介更好啦，咁點解你唔寫小說寫得好魔幻呢？ 例如我頭先講小說俾你嘅幻想空間再大啲㗎嘛。 咁既然我哋呢一部機呢一個技術佢擅長呢樣嘢，你做乜要用佢嚟整一啲咁唔真實嘅嘢呢？咁你應該善用佢嘛。我諗佢哋會咁樣回應你囉。咁你話有咩 Star Wars 嗰啲就係、是、其實就係後來發生嘅事囉。即係雖然嗰時都唔係用 CG 拍，佢無影拍 嘅。我諗我個 point 更極端嘅，其實就係、是、甚至乎好多時候我哋覺得寫實嘅電影呢、其實都係好似個導演自己本身諗覺得嗰個現實應該係點就去拍。即係你可以諗下就係、是 例如好似航母派咁樣，即係跳舞嘅人都可以有好多種現實㗎，咁點解你揀嗰種啊？就是、因為你覺得嗰種先係可能你符合你心目中嘅現實，咁所以就係我哋有冇可能反映到即係有一樣嘢叫現實呢？我就有啲質疑咯，即係呢一點就係、是、 我諗呢、這個我唔知道導演有冇啦。我覺得一個即係、就是、正常，如果佢係諗住拍寫實嘅嘢嘅導演，佢一定要做 research 咯，佢一定要對某佢要拍嘅嘢有清楚嘅理解咯，即係佢唔可以自己亂咁諗出嚟咯。 即係我哋當然可以例如做下 research 睇下嗱啲人點跳舞嘅，佢哋嘅生活係點。 例如 係 咁。 但係咪嗰個就代表現實咧？你做 research 出嚟嗰個都未必嘅，因為你冇辦法一個。 okay, 如果你咁懷疑咁，你我哋而家係咪存在感都可以懷疑啊嘛？因為我想問清一點嘅，第一點就係經過人篩選。不一定是不現實的嘛，就好像影印機那樣，是經過人揀啲嘢嚟影印嘅，佢揀出嚟嘅，佢有出到嚟嘅，但你不會話因為佢揀過，所以佢唔係真實。 所以我哋依家現實嗰個 sense 唔係去到你咁極端嗰個 metaphysical 嗰個 sense， 而係你係咪 project 緊我哋個生活世界咁樣啊？即係無你無端端拍個人識飛咁咪唔現實咯？咁樣 即係所以係啊，即係可能就係 OK， 但 我想問下，除了呢樣之外，會唔會仲有其他嘅標準去判斷電影？因為啱啱我哋都講啦，就是、似乎 exclude 咗好多電影嘅呢種講法。 所以我都唔贊我啊！你問我啊？好咁，係 啊！我問緊你， 我有啲睇法嘅。我會覺得頭先朱文講嗰種理論咧，佢有少少歪咗。嗰、那個唔係電影嘅本質啊，事實嗰係攝影機嘅本質。即係咧，電影依家已經唔係等同於攝影機㗎、即你如果你要講攝影機最初直頭電影係冇聲嘅添啦，即係依家聲已經係不可或缺嘅一個因素啦，將佢。所以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即係我個人睇法啦，就係唔係一定要話呢由於攝影機係可以複製佢之前面嘅嘢，咁我就利用佢呢個專長咯。我覺得電影嘅專長依家咧反而係乜嘢咧？就係佢一種複合嘅經驗。佢一種集合咗好多唔同嘅媒介，有視覺啦、聽覺啦、音樂啊，呢啲咁樣嘅撈埋一齊。咁咧，你俾到一種觀影經驗佢。佢只要呢啲元素係夾嘅、好嘅，撈埋一齊係撈埋得和諧，係冇任何多餘嘅部分嘅。咁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電影經驗咯。咁就可能就會變成頭先，正如導演咁講啦。 fit 到好多種唔同題材嘅電影， 係啦，冇錯。 即係喜劇都即係只要你話嗰種經驗湊合得好嘅話，就得㗎啦。 係啊，我覺得 係 㗎。 咁所以就係似乎就要 case by case 咁樣去睇啦。 所以要 case by case 咁去睇。所以我覺得成日有啲人有誤解，即係譬如你金像獎頒獎典禮咧，你有好多唔同嘅 categories 㗎嘛，去頒獎。譬如最佳音樂、最佳服裝，啲人就會覺得嗰首歌好聽啊，就攞最佳音樂。我覺得完全係錯㗎呢、這個。咁不如睇勁歌金曲頒獎典禮。你唔係咁啊嘛，係啦。你係嗰首歌就算唔好聽都好，佢係適合喺嗰套戲出現嘅。咁就 為之最佳嘅嗰套電影嘅整體嘅部分咯。係 咯， 我呢個 我就咁睇咯，係咯。 咁我理論上都係咁睇，係啊。所以最佳剪接唔使一定係剪好多刀， 係啊。 即係就睇下， 唔使好花巧嘅，係啊。我嗰個 係。所以似乎你哋就係講緊一種作品作為一個整體啊，點樣可以湊合得最好？即係聲音、畫面啊，加埋剪接啊，咁樣如果插得最好咧，無論佢咩題材，只要做得到呢一點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電影。 或者我再加多一句好快就係、是，除咗一個好電影，一個好嘅詮釋者都係要做呢樣嘢。就係、是、你詮釋電影嘅時候，盡量令到佢所有 element 都 inclusive， 令到有意咯。所以其實電影係應該一個好的整體，一個傳承者都是令到它成為一個好的整體、 其實我們今天就講了很多關於電影的東西啦，就是例如跟電影將它跟其他不同的藝術媒介比較，希望可以刺激到觀眾去理解電影是什麼。